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又到了我们消失的老菜环节啊，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周老师最近非常忙碌啊，这个积极的在计划自己退休之后的多种多样的生活。 是的， 是不是啊？以后可能 就在眼前了吧。 哎，以后大家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见到周老师，是不是？ 先把秘密给透露出来了 啊！这个也替周老师也宣传宣传。当然，我们现在各个战线上还是需要周老师这样，关键是德艺双馨，是不是？ 过奖， 人品也好，然后专业素质也过硬啊，在媒体上还能坚持说真话，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我们的中流砥柱的老同志们啊，在退休战线上发挥余热啊，发挥余热啊，也希望周老师迎来事业第二春啊。当然了，那个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关注我们节目。周老师退休以后，那来我们节目的时间就更富裕了，经常会来啊。大家有任何想跟周老师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官方微博，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有很多的消息都会及时的给大家送达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道消失的老菜叫锅烧肘子。嗯，周老师啊， 锅烧肘子确实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没吃着了。 嗯，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非常过瘾。 哎， 其实不光锅烧是一个 技法 方法，对，它可以锅烧很多东西，比如说锅烧鸭子 啊， 这个锅烧鸡都可以。哎，那么就是说咱就说这锅烧肘子过去是当家菜啊，过去是红白喜事这必上的，这是。 哎，周老师，说到这儿，我插一个小问题。 您 看，咱们现在这个婚宴，什么红白喜事，大家一是减半，二因咱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也不倡导大家大办了，对不对？能减半的减半，能缓办的缓办。 是 啊，这个咱们得响应党的号召，这个没问题。还有就是，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就是在您年轻的时候，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也吃过好多婚宴，我发现随着这个年代不同， 不一样， 婚宴上东西不一样。 对，不一样。 您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刚才您说肘子， 对， 这个是按说是硬菜大菜， 必须的。 在我小的时候，我参加我那些什么叔叔什么他们那个婚礼，肘子是肯定的， 你必须有 大肘子那一个，而且啊，往往这个菜还最受欢迎，因为别的菜啊，过去那个婚宴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菜上来啊。半凉不热的，只有这个肘子呀， 热的， 一是特别热，二是特别烂，因为这个是每次上来以后，在这个餐桌上最受欢迎的，而且啊，这个菜最后连个渣儿都剩不下，为什么剩不下？一是肉啊，大家一人一筷子， 抢完了 就都给吃了，他那个肉又感觉蒸的特别透，特别烂乎，然后大家可能吃了一堆这个半凉不热的这个菜来，见着这热气腾腾大肘子，又觉得是硬货。我得招呼啊，这吃，觉得我这随了好几百块钱，我得这在这菜上得找回来。 那时候又随了好几百了。 哎，有这个那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哪怕说剩了一根大骨头，家里好多都养小狗的。这周老师，您看您不注意这个啊，您这是在后厨工作，我们在前厅吃的人的这个这个， 看见有人偷骨头， 心理啊，您不了解，就是尤其现在是更明显。因为过去啊，大家还可能缺点油水啊，到人家那个婚宴上，好像是改善生活， 好像补一补呢， 有点那个意思啊。所以那个那时候养宠物的人也不那么多。现在大家吃婚宴呀，哎，可能那个婚宴大家都挑剔，都觉得婚宴没有我们平时正经下馆子吃的好， 而且还贵。 同样一个菜，比如说我在外头吃是什么样，婚宴吃肯定比那水平要低。所以啊， 婚宴上现在会剩很多东西，尤其像肘子这样的东西啊，很多人家就大家都不吃了，尤其是像这种一桌可能都是生人，你要说咱自己家人，我说周老师特熟，我们俩吃完没吃了，我说周老师打包我打包，我们不介意，对吧？你说这一桌人你都不太认识吧，你要让人强行打包吧，有的人心里他稍微有点膈应这事儿， 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有好多人就会把这个能捡的这些东西人家拿回家，比如说冲一冲再煮一下什么的给自己家小宠物吃。所以就是这个肘子，从我记事开始的婚宴到现在的婚，比现在到现在的婚宴，肘子都是剩不下的， 没错， 对，最后就是盘里剩点汤，是不是？周老师，您给大家说说那时候的婚宴都有什么标准？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那婚宴，咱说白了多少钱呢？哎，花五六十块钱原材料啊， 啊， 原材料我指的是一桌啊， 嗯， 差不多平均就够了。 您那时候的工资是多少钱？ 工资四五十块钱， 四五十，哎呦，那就一个月工资一桌， 差不多，这档次可就不低了， 那很高啊， 知道吗？ 啊， 再有一个呢，因为什么？你那个过去讲话是六个凉的， 啊， 八个热的， 哦， 你知道吗？还得有一个汤， 这是十个人一桌，标准啊， 标准 啊。 那么这热的呢，凉的咱凉那个凉的就是三荤三素， 哦， 基本都是这么都是这么安排啊， 啊啊。 那么热的你就得琢磨琢磨了，人家本家人说我新亲这儿，我必须又得来点横的， 对。 是吧？ 啊， 那你就是想想那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呀， 啊， 或者说弄点海鲜呀什么的， 来个海参， 啊， 是不是？ 海对，有海参什么的都可以上了， 啊， 但是那个时候 少， 海参的不多，为 太贵了，是不 是？ 是 婚宴它那东西它不好看， 不好看，一片， 对， 是吧？ 对，你比如说， 啊，没有一个造型，是吧？ 不光是没造型，它那个颜色太暗。 哦， 说油焖大虾多喜庆啊！ 哦哦哦，对，还有这个因素，人家喜欢红红火火的， 哎， 你这乌漆麻黑，是不是？ 对了， 不讨这个口彩啊， 就不讨口彩。如果说你说那时候还不讲究各吃呢， 嗯， 说一人一条，来一来各吃， 按位上啊， 上 没有， 是没有的。 嗯， 如果说那时候有这个，那可以来一条海，哎，来一条海参， 嗯， 家里来一条海，那行了， 感觉人家婚宴有档次，有面儿啊， 对，那就了不得了。后人呢就说那怎么办呢，是吧？比如说鱼， 哦， 啊，你得上哪儿有点意思，但是大部分都喜欢什么呀？鲤鱼，上鲤红烧鲤鱼， 哦， 糖醋鲤鱼，这都可以。 为什么？这也是颜色好看， 吃，对，颜色好看，吃的人也高兴， 哦， 你知道吗？红烧呢为什么呢？红烧方便， 哦， 你知道吗？一大锅知道吧， 啊， 过去叫料，叫烙桌 啊， 你听得懂这？ 我听不懂。 烙桌就是提前准备啊， 啊啊啊， 料实际上是个料， 啊， 就是那个原料的料字 啊。 完了以后，北京人把它念白了呢，叫做烙桌 啊。 哎，就跟咱们说了青似的，了青是哪个料啊？ 啊， 就是这个料， 啊啊，这等于是一个预制， 哎，预制 啊， 所有东西，你比如说我鱼 炸好了， 炸好了， 炸一百条，是不是？ 炸一百条，你不是说今天就是一百桌 啊， 或者八十桌 啊， 炸一百条， 对， 我得。叫什么备上十桌或者二十桌的， 对， 什么呀？随时人来，随时就得 有， 就得有，对 啊。 过去都是什么？过去都是大棚 啊， 不像现在这种 啊， 咱们上订个饭店 啊， 那时候好一站就是马路给站半条胡同， 哎呀呵， 是吧？ 啊， 哎，但是热闹， 啊， 这特有意思。完了自己垒灶 啊， 我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 我见过农村垒的， 我们叫一脚踹。 一脚踹是什么？一脚就踹倒。 哎，就是这婚宴完事了吧？ 啊， 一脚踹完了，没事。 哦， 全是自己打造 啊， 哦，你知道吗？而且是厨师自己打。 您还干过这个呢？ 你现在让要孙老师，您要是什么时候办喜事的时候，我去给您，您说我在大棚，我就给您垒灶。 哎呦，我可不敢用您，您这么大年纪了。 没关系，我这手还行 啊， 因为卡炉我都自己垒过。 哦，真的呀？ 嗯， 哦， 所以说呢，嗯，这个过去自己垒灶是叫， 嗯， 为什么叫一脚踹？ 嗯， 它只进不出。 哦，没有排烟的地儿。 有排烟的地方非常好使 啊， 特别冲 啊， 因为咱们这个在就是家里边也一般的，你不是大棚这种婚宴吧，你从哪儿你小煤气灶根本就不够使的那火劲儿， 哦， 就是这火力不够 啊， 那怎么办啊？ 那过去又没球， 啊， 又蜂窝煤 啊， 那怎么办？那只能是自己垒一个灶 啊， 能达到那个火候的要求 哦， 而且还是长柄 啊， 不能灭， 膛得大，是不是？ 膛得大 啊， 哎，完了以后呢，烧的时间还得怎么着 啊？ 还得长 哦， 也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婚宴从头一天烙桌开始，完了到第二天正式 啊， 那你这火，你烙桌，你得使一天，你第二天那一天，你是不是？甭管是这个中午肯定是最忙的时候，那晚上也 还得答谢 的 啊 也得来啊，是吧？那么就是整整两天，就是两天你用火，你这火不能闲着 哦。 所以说这火的为什么叫一脚踹啊？它可能的执行的任务就是最多三天 哦哦，反正不太结实的意思，是不是？ 不是不太结实，就是说它为什么它只进不出啊？ 啊， 你只是往里添煤。 啊， 你撤不出那个， 撤不出那个灰来。 对，所以他就没法， 啊， 他没法循环。 啊， 你明白了吗？ 所以最多用三天，他那炉膛就满了。 哎，对对对对，那多高呢？就是咱们这个普通的灶那么高，80高，80高。 哦， 哎，完了把里边那膛你得给它弄得跟罐子一样。 啊，您还得拿点那个煤坯什么的给它磨。 不用，你把砖买好了， 啊， 以后或者泥啪啪啪一贴。 啊， 哦，不让那膛里边不让漏风就行了， 啊， 外边。无所谓了，外面你呼点什么都行 啊。 而且我们还得弄成，哎呀，说实在，真的这个活儿，真是的，要想起来我们以后得真的， 你得传承一下 资料。对，他那旁边还有两个紫火， 两个什么 紫火呀？ 啊， 就是 仨灶，等于是。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余热它可以串成紫火，完了以后呢，嗯，把那两个就是需要靠的东西或者煮汤的东西可以跟那 哦。 这边煮火，那火苗子腾腾的 啊， 哦！你知道，那比那个企业里边那个真正的那种 带鼓风机的那个 一点不带差 啊，哦！真的呀， 嗯，那太厉害了，大冰锅 啊， 往上一招呼，咣咣，你这一炒没问题 哦。 哎，就说咱说这个，就说这老桌 啊， 哦，这老桌得需要的东西，就是你必须的， 嗯， 你得备着。 嗯， 现在呢好了，可能自己都能拉个灶去。 对。 是吧？这灶都有现成的， 对， 那汽油桶弄得挺好。 现在电的也非常厉害了。 你电的， 周老师，你没见过最新的那个？ 没有， 各种的那个锅，原来电的不只能是平面的吗？ 我们厨师好像使这个电的吧？我们老觉得它火力不够。 哎，周老师，现在城里很多的著名的店啊， 嗯， 用的都是电的灶了，就他那个电。 你要说炒一卖菜，可能还好点。我们要说一出四五十桌，你这够是吗？ 他那个，我那回是在一个厨具展上看人家现在用的那个。咱过去不是你老觉得他那锅你得底儿是平的，灶也得是平的。咱觉得电子灶都是那样的啊。他们现在专门为企业做了一种灶， 凹形的 凹子 啊， 就是跟您那火是一样的，只是您不能拿起来反复的颠，这个感觉啊，不能离火。 我天哪！ 它没有那个火的那个感觉，但是你坐进去，比如说您坐着这个灶上，您颠一下什么的，问题不大，而且火力贼大。 那是适合家庭用，成企业里头可能。 现在很多企业用都是这个了，因为好多 那 个 不翻勺你怎么？ 城里不是不让有明火吗？ 是是，那城那不能翻勺怎么玩这菜？ 对，所以那个技艺也在改变。 哎呦，这是往后倒退呀！ 哎。咱那个说回这个婚宴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咱们今天说这道菜叫锅烧肘子，周老师刚才给大家讲了，说这个肘子是在周老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婚宴必备硬菜，还有红烧鲤鱼，这也是一个，还有什么？周老师， 那个你整鸡， 整鸡 啊，这是必须的， 整鸡得有， 哎，整鸡必须， 鸡是作为凉菜上还是热菜上？ 一般来说都是热菜上， 热菜， 你说红扒整鸡 哦， 你看字儿还得搁在红字还得搁前面 哦， 是吧？哎，鸡鸭鱼肉 哦， 你都得有，你比如还有扣肉， 哦，整鸭也得有， 哎，你鸭子可以什么时候？咱们说啊，可以，你比如说啊， 做个汤什么的， 哎，不是，咱就锅烧鸭子也行 啊啊啊， 是不是？我那儿一红烧肘子 啊， 哦，是不是？完了以后。那个糖醋鱼 啊， 是不是 啊？ 啊，或者椒汁鱼都行啊。 嗯， 完了以后咱说，你这个有这个鸡整鸡， 嗯， 是吧？完了以后还可以，这个鸡鸭鱼肉，反正必须得四件， 嗯， 还得有大丸子， 嗯， 四喜丸子 啊，对对对， 必须得有， 嗯 啊。完了以后下面就是有点炒菜，你比如说我来个焦肉片， 嗯， 或者是 来一个横一点的，是吧？这是下饭菜， 嗯， 啊，后边就可以下饭菜， 嗯， 几乎素的一般没有， 哦，没有青菜， 没有青菜，几乎很少。 哦， 我来一个香菇炒肉菜，你这婚宴你干嘛呢你？ 哦，婚宴不能有青菜，那时候 没有， 大家觉得青菜是糊弄人， 对对对， 必须得上肉， 不带劲儿 啊， 哦，知道吗？ 感觉那个随这份子不值， 对，你必须得吃着横的。过去那肉确实是，也是确实不错 啊， 比如说当。嗯，比较档口， 嗯， 是不是？你说还有扣肉， 嗯， 你为什么要做扣肉？你为什么要做丸子？ 哦， 你为什么要做肘子？ 为什么？ 你节省时间呢？ 啊，都是一蒸， 提前 一蒸就完事儿， 对 啊， 你知道吗？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啊， 上菜快啊， 哎，你所有的东西都得考虑人家明天正人家正日子啊。 啊， 你怎么着能把这新亲的这几桌是吧？你给人又好又快， 嗯， 是吧？人家给人推出去 啊， 哦，你知道吗？而且让人家吃着还高兴。为什么？一般的过去来说，你就是冬天要搭棚的话，你说那菜 凉得快， 凉得快，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就还必须的，你得想着， 嗯， 我这弄两个灶眼儿，我俩人炒， 嗯， 没关系，你知道吗？俩人炒还得会配合 哦， 我这儿。炸着东西，你那炒着汁儿 哦， 你知道吗？我这比如炸鱼呢， 啊， 你把那个糖醋汁儿给炒好了， 啊， 哎，炒好了以后呢，我 搭出来就扔进去。 哎，我这鱼刚一出锅，你插汁上去走人， 哦， 你这一等很快， 哦， 你明白吗？就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是之间厨师就是 配合， 哎，我们就是过去讲话就是过去，这个 这团队也是， 哎，跑大棚啊， 啊， 跑大棚必须得找那个真是了解 熟的 人 啊。 说咱俩说 没搭过 的， 啊， 对，说你在那馆子，我在这馆子，咱俩搭不到一块 儿。哦， 非得还撤火呢， 哦， 相互还撤火呢， 嗯，哦， 你知道这不成， 哦， 必须得是自己的亲哥们弟兄， 哦， 亲哥们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哦，或者是自己带着小徒弟。你这一伸手，他就知道你要什么 哦。 你这个一眼神，他就知道你怎么切 啊。 你必须得达到这种程度 啊， 你是干净麻利快出去 啊。 你这而且你还不累 啊。 啊，这么多人，我这个火这么冲，我这么累着，我这还给你喊着，那我倒撑不了第二天了。 嗯， 我当天晚上我就趴着了。 哦， 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那个东西，那个你想条件不允许。台风啊，各个方面都不是，你为什么抓哪没有呢？还，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必须的，你得所以通盘考虑。你要真是过去跑大棚那个本事，那全是一把好手 哦， 怂一点的干不了 啊， 哦。你出不去这菜，你知道吗？尤其我跟你说啊，我这儿我跟你问你一个， 问我一个问题， 对，你一个小常识吧 啊， 就是或者小现象吧 啊。 您参加过这么多这个婚宴 啊， 您说这个男席吃得快还是女席吃得快呀，啊， 男席吃得快，我觉得是小孩席吃得最快，是不是？ 答错了。 怎么您说这个吃得快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上一个没一个， 那肯定是男的吃得快啊。 你看整个是错误， 整个错误，女的吃得快， 女的吃得贼快，因为她不喝酒 啊。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哎，你说男的吧，上桌，哎， 敬一个，推杯换盏， 哎，对对对对，哎，还得聊会儿是吧？ 啊， 还得看看这菜。哟，你看这菜，人家厨师做的 啊， 请的大师傅做 的。女的不聊， 女人上我搂你 啊， 拼了， 呵， 这三下五除二，我告诉你啊， 啊， 真的啊，数筷子肯定是数十下 哦，就没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了 哦， 真这么快？ 还有这个， 所以说 没观察过。 你后厨， 嗯。 你后厨的厨师知道吗？你必须得有盯着的 哦。 什么叫盯着的吗？就是说，比如说啊，这六个凉菜，人家说，待会儿哎，吃好喝好啊 啊， 啊，一开始举杯了啊，完了，这第一道凉菜就是一头这女宾啊，我先说我没有任何歧视啊，但是我观察过这个现象 啊， 因为他们不喝酒， 对， 你知道吗？ 啊， 哎，唰一下这六个菜。 就没了， 没了 哦。 完了以后，你上第一个菜的时候，呱也没了， 瞬间没啊。 完了，第二个、第三到第四个时候 啊， 差不多这水平就跟男的同学差不多了，跟男同胞 啊， 你知道吗？但是男同胞有时候他逗，那男同胞这席吧 啊， 喝着喝着喝着喝着，有时候也发生这个吃的快 哦， 怎么着，就是喝高兴了， 喝高兴了，一直吃， 一直就是喝高兴，就是你一盅我一盅，喝奶吧，哎，就把这菜就吃了， 都给吃了， 对 啊， 所以我们后边一般来说啊，凉菜 啊， 你必须得备上，就是说 得富裕， 对对，不光富裕，就 double， 哦， 就是双份， 哦， 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呀？它快啊， 嗯， 没有了桌，你不能让主人这桌 空桌， 空桌不成 啊， 你必须得让人有吃的。否则人骂街了， 瓜子儿是不是？ 那菜 啊，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弄完了以后，咵，你这没了，卡，你给你上两个凉菜先吃着 啊。 哎，完了以后这边就不有时间了吗？有时间得出热菜了，哗，一道一道这么走 啊。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就我现在又想起来，现在我是这么多年都不干了，以前真是，哎呀，真是跑不少地方 哦， 就干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啊。都是什么呀？都是情分 啊， 里边长辈的 啊， 是吧？就是比如说，你这叔叔的孩子，你怎么办？ 啊，必须得干。 对，我这脱不了啊！ 啊， 一说这小舅子结婚，我也脱不了啊！ 啊， 是不是？ 对， 俩小舅子呢？ 哦， 是不是？ 都得 啊，都是我 干， 都是我干的 啊， 都是我给他们办的呀、 啊， 是不是？那怎么办、啊？你说是不是？ 对，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考验你，看你开始开单的时候。 啊， 你打算多少人啊？啊，你给我数，是不是？那个家务事儿，你想锅碗瓢盆， 嗯， 完那个碗桌子椅子，你酒杯， 嗯， 没有一样不考虑都不成， 嗯， 所以还得有几个刷碗的， 嗯， 这刷碗的基本大部分都是这个结婚的男的或者女的的同学， 哦哦哦， 你知道吗？或者家里的亲戚， 啊、 嗯，刷碗那速度得快， 啊、 嗯，哎，你知道吗？嘿，我跟你说那热闹。那真是热闹，热闹至极， 哦、 好玩着呢，真的啊！ 啊、 哦，我现在我还想起来那当时那场面，切，你比如说做凉菜， 嗯， 开始第一烙桌，先做凉菜， 嗯， 酱牛肉先酱， 嗯， 是吧？酱猪蹄儿，酱、 嗯、 酱酱，全都酱， 嗯， 酱完了以后，我该切的，比如黄瓜丝也好啊，什么也好，这配菜，过去我们最爱做的是赛香瓜。 赛香瓜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哎呀，其实那个菜非常之好，你知道吗？又快，你知道吗？ 啊、 而且还好吃 啊！ 客人们怎么说呢？除了夏天 啊， 哎，因为你看，秋天 啊， 冬天 啊， 你这早春都有这个原料 啊。哎，周老师，咱那个买个小伏笔吧。上半段咱先聊到哪儿？到底这赛香瓜是什么？反正我是没吃过。我这头回听说，一会儿咱们让周老师给揭晓啊！今儿虽然跟大家聊的是消失的老菜，从锅烧肘子聊起，没想到在这个婚宴上啊，我们绕不出去了。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互动互动啊，因为婚宴好多朋友都参加过，咱们也一块儿回忆回忆，比如说您吃到的哪个地儿的婚宴，您或者哪一场婚宴，您印象特深。因为我回忆起来的大多数婚宴都是不好吃的，只有一次我参加我们一个回民朋友人家的婚宴，我们所有人吃的特满意。这个那个，咱后来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人家那餐厅选的或者是什么，反正那一次的婚宴，我们大家所有人都觉得很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现在，比如到周老师这年龄，自己结婚的时候什么样，给孩子结婚的时候，孩子吃那婚宴又是什么样。不停的变化，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聊聊啊，婚宴是哪些菜必须有，哪些菜不能缺，都可以说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比较幸福，你是照顾，又听到你的消息，很满足，就别追究谁残酷。

鸡肉什么的现在剩的很多，嗯，好多人都不愿意吃了。有人说现在婚宴经常剩半桌子，嗯，吃的人很少，一是做的也不好吃，二是很多时候在一个桌上啊都是生人，也不认识，不认识呢就是迅速的吃两口，然后敬完酒我们就走了，嗯，也不在那儿多吃。总体来说大家现在对于婚宴的评价确实是不是那么高，是不是 一直没高起来过 啊？对，就我你看我吃婚宴啊，我这是高的低的我都吃过了，我当然不如周老师经验丰富啊，但是你看我高的我吃过6000一桌的， 那现在不多， 6000一桌的就在 不多， 对，就在 普普通通6000一桌， 这是我觉得5-6年前，6000一桌，那时候就算不低的 了。 周老师咱实话实说啊，就是一般老百姓我吃的好多朋友的，比如28801880有的3880，那一桌你一看东西你就知道，比如说那稍微贵点人就有点海参鲍鱼是吧，那个大虾什么，有的在现在流行一上个龙虾，你就通过这些东西你能看出来是多少钱。那一次人家那个是6880，那一桌上的食材确实你一看档次就是不一样了，嗯，是吧，你人均700块钱你要在外面吃你得吃什么样啊，对不对？所以那一桌6880，我觉得虽然周老师人见过世面，可能可见过更贵的，我见的那就是最贵的了。嗯，吃起来你也觉得，反正让我花700块钱，我吃这个，我不愿意。 对对 对， 对 不对？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个。那1-2千那咱就甭说了， 1-2千那现在就是没有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对， 现在起步现在就是4880， 4880了， 就原来那个，就是那原来那1880 哦， 4880， 所以 完以后呢，第二个档次是多少 啊？ 你知道就没有5880 哦， 6880， 然后8880， 完了对8880，完了以后10800， 哦，真的呀，就是 一 桌 1万块钱，平平常常， 妈呀， 因为你现在你不给10000块钱，你现在这地儿你还定不下来呢， 哦， 因为这个市场被垄断了。 那您说周老师这10000块钱一桌，那得给人上什么呀？ 哎呦，跟您吃的那个 大同小异， 还不如您，没准还不如您这花这6888嘞 啊！真的呀？哎呦，你说现在这个，咱也不能说是市场不好啊，但是我老说你 现在因为有半成品， 嗯，更快了， 更快 啊！ 知道一个快。二一个呢，这半成品出来的，我告诉你，那厨房都不用怎么准备 啊、 开袋加热 啊、 浇汁走人 哦，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自己也能干，我觉得是不是 特别快？真是开袋， 我感觉有个微波炉就干了这事， 对， 是不是？ 开袋 啊， 您说吗？加热、浇汁端走 哦， 特别快。 现在那个婚宴菜是单独的一个品类了， 对，现在已经被垄断了。 啊， 这垄断呢还非常之严密 哦， 你都没法弄，所以说10000块钱，嗯，我觉得真的一个人是1000块钱的食标准，就是吃个样子或者吃个什么，吃个自己，哎呦这身份哟，哎呦我这嘉宾呢，我这 所以现在你看大家好多人不爱办婚礼，我觉得也有关系，因为10000块钱一桌，你桌桌都随不回来， 不差不多也能回来。 是吗？现在啊，真的还能回来呢。 回来，现在咱们所有宴呢也得1000块钱。 嗯，行吧，反正现在不好说。 现在拿600块钱、500块钱，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啊！真的有点，是不是？除非关系特一般，30年没联系，联系一回就是叫我们家孩子结婚，这种就周老师就给500，是不是？咱们说回今天这个菜吧，周老师。 刚才孙老师刚才说这塞香瓜不知道 啊， 塞香瓜太简单， 不知道没吃过。 这时候最好吃啊， 嗯， 虽然黄瓜现在贵点 啊， 梨现在不贵， 嗯， 梨现在比黄瓜还便宜， 梨现在还好吃，我天天吃梨。 对呀， 嗯， 黄瓜呢切成丝， 嗯， 梨呢切成丝，您家里备点桂花酱， 嗯， 啊，完了以后有点山楂糕， 嗯， 啊。把这三样的丝呢配一块儿，完了浇一点桂花酱。 嗯， 你要觉得不觉得糖那个甜啊，您再搁点白糖 哦， 砂糖最好 哦， 一拌 啊， 搁盘里头就齐了 啊。 这就是赛香罐，怎么吃怎么好吃。为什么？喝酒人讲究爽口。 哦， 这个菜就起这个爽口， 爽口，梨就爽口，黄瓜也爽口。啊， 而且是甜酸味儿。 所以这是一个著名凉菜，婚宴上的。 哎呀，我做这个太拿手了。我一说到哪个婚宴，我都得赛香罐，本身 啊， 这名字就好 啊， 你知道吗？就招人喜欢 啊， 你知道吗？再加上口味也确实好。 哦，哎呀，不， 咱们开始说肘子了， 说说肘子，说肘子。哎，我们聊回今天的正题啊。今天消失了老再跟大家说一道锅烧肘子。首先，周老师，我觉得给介绍介绍前面这俩字儿，锅烧，这是个技法。 对，锅烧实际上就是咱们说不是炸的炸。 嗯，是这个怎么解释？怎么就不是炸的炸？ 其实就是炸 哦， 把前面都否定了，不就后边吗？ 啊， 是不是？其实就是炸 啊 啊，就是带肉、带这个原材料的炸。 嗯 啊，也就是挂了户以后，把它炸完了以后呢，又吃又脆， 啊、 东西又显数。你知道，你这婚宴上也好，还是这个过去这个菜啊，过去这个菜的来历特好玩。 嗯， 就是过去又。肘子，红烧肘子吧，或者说咱们哎呦，煮这个肘子呢，好一点的肘子，你知道吧？品相好一点的肘子， 嗯、 比如说前肘都特别大小都一样啊，把做红烧肘子或者焖肘子去了， 嗯， 是吧？那么下边这个呢？ 后肘。 那后肘或者这有点不太成型的肘子怎么办啊？那你得卖出去啊。 啊。 可是你要卖趴肘子又不好看。 对。 怎么办啊？得嘞，有的时候就聪明。哎呀，它不是不好看吗？ 啊， 让它好看喽！ 啊，整整形， 规对，咱给它规制规制。 啊 啊，规制规制，完了把那个肉剃下来，把骨头给它这 啊，骨头给它拿出去。 啊， 或者说咱给它垫底， 啊、 当那托头，是不是？咱把这个挂点糊， 嗯， 啪一炸， 嗯， 这效果还特好 哦， 还吃的还脆还香。完了以后呢，还不完， 嗯， 还不完，再给它配上点儿。配头 啊、 哦、啊，葱丝啊， 嗯， 瓜条啊，萝卜条啊， 嗯， 什么黄酱啊， 卷点荷叶饼 啊，就对，卷点荷叶饼 啊， 哎，你这不吃着又好吃了吗？ 烙饼卷肘子了，等于是， 哎， 哦， 你这不是那个荷叶饼啊， 啊， 可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吃烤鸭那个 啊，不是， 那是发面半发面的那个 啊， 那个是有点咱们就一捏。半跟扇子似的 啊， 就有点现在跟咱们些扇贝似的 啊， 那种的发面的半发面的，那一打开是一半 啊， 可以往里加东西 啊， 得用那种 啊 荷叶饼 啊， 知道吗？咱们实际上咱们说 吃烤鸭那个， 吃烤鸭这个，你说是不是荷叶饼？也实际上也是荷叶饼， 嗯， 但是它是烫面的 哦， 它不是发面的 哦。 但是你要换说，吃发面是什么？发面是那小烧饼， 有、哦、 空心烧饼了、 哦， 所以这，哎，我那天我这琢磨，我说要明儿以后要是上这个节目，我就说着好好的东西怎么做不难， 嗯， 你得会吃， 会吃， 吃就是难事了， 嗯， 孙老师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咱那锅烧肘子也是一个道理啊， 哎， 锅烧肘子、锅烧鸡、锅烧鸭子， 嗯， 全一样， 嗯。 哎，您得必须得跟着碟儿，吃的时候得跟着碟儿， 嗯， 不跟碟儿不成。椒盐、酱、葱丝、萝卜丝、黄瓜丝， 哦， 还有糖，您必须得跟着， 嗯、跟吃烤鸭一样了， 对， 是不是？ 对， 因为配头都差不多。 这还真是有点那意思 啊、 哦。实际上它是借鉴过来的 啊、 哦，就是你原来吧不太成型的东西吧，让这么一做完了以后。又成型又好看， 嗯， 而且我还能，我想让它什么样，它就什么样。我拿刀一剁， 啊、 哦，我想让它什么样，它就什么样。我想让它成葫芦样，没说我拿一葫芦模子，嘣嘣嘣一戳，全出来了。 嗯， 您说这个好不好？ 好， 太好了 啊、哦！ 所以呢，过去讲的就是一字条，是吧？就是炸完了以后，啪，全切成一字条。 嗯， 啊，完了以后两边都给它改成一边长的，完了哐一剁，剁成一字条。 嗯， 完了以后你加食啊， 嗯， 和白嘴吃啊，都方便。 嗯， 你知道吗？这就是一道特别典型的经典的菜，就是主食和副食同时有。 哦， 哎，这盘子还大。 哦，对， 你知道那盘子必须得个大， 还有气势， 哎，有气势。说这咵叽，这抽烟上来一锅烧肘子，哎呀， 嗨了大家， 占半桌呀，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你说这，你说这个本家得多有面啊！你看我们家那个 啊，我们家这都巨型猪， 巨型的，哎，是不是？你们家摆拼盘那个，我们家割热菜， 真是。 啊， 我们这肘子都比你粗，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说过去这个特别受欢迎，啊，其实特简单做法，按照正规的做法来说，肘子买回来，把那个毛什么都给它烧掉啊，烧干净以后，是吧？摘洗干净以后啊，搁白水里头，搁点花椒、葱姜， 嗯， 就煮去吧， 去去味儿， 就煮去，直接就凉水下锅就煮了 啊， 你知道吗？也不用加盐， 啊， 你知道吗？别加盐。就是料酒、花椒、葱姜，愿意搁点胡椒粉就搁点胡椒粉。为什么呢？这个煮出的肘子汤，在婚宴里边，它用处大了。 各种菜都能加一勺。 对了，这 当高汤 是 啊。 完了以后，最后打卤，你知道吗？不是最后不是婚宴不是吃面条吗？ 啊、吃打卤面啊，那时候流行吃打卤面。 打卤面呀、啊， 现在都是蛋炒饭。 不对 啊。 这绝对不对，就过去是打卤面，面长长应该是 啊， 你明白了吗？哎，正经八百，过去老北京是绝对打卤面，打卤面还不是西红柿打卤 哦， 必须得是过去老北京那个黄花木耳， 黄花木耳， 哎 啊，口蘑， 哎，口蘑或者木，哎，飘着蛋花的， 啊啊， 你知道吗？那汤怎么办？汤就是煮肉的汤 哦， 你知道吗？这毛汤，哎呀，这姑娘太 鲜美， 用处太多了。你知道用处太大了，这汤 啊， 这不能倒的。但是肘子你可以捞出来 啊， 煮完了煮的有点烂乎啊，你可以剔骨，可以不剔骨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形状， 剔了骨也没关系，把骨头搁着帮边 啊。 你炸完了以后，把这骨头搁底下 啊， 完了把那肉呢，炸好了肉改完条了以后，嘣又搁骨头上了 啊， 发现 顶起来了， 顶起来了，这还 显多是不是？ 多， 做罐头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有时候啊就看本家了，本家对我们好，啊，或者说这够哥们儿啊，够意思啊，伺候这大师傅伺候的到位啊，确实也是啊，你必须得关心他，因为他一宿不睡啊， 真是啊，一宿不让睡， 你看东西蒸扣肉呢，你睡着觉了。 不就是小徒弟干就行了吗？ 哇天，大师我不敢，你不盯着，真干了锅怎么办？ 这 干了锅你完蛋了，这个。 一晚上不能睡， 不能睡，基本上都不睡。一般都看这，你说火，你说东西全熟了，全弄了，丸子也都炖熟了或者什么的，那才差不多。 眯一会儿， 也就俩小时一小时。睡不了。 十点来钟就开始干。 早什么？ 是不是十点钟？ 什么？ 不是十二点开始吃饭吗？十点来钟干还不行？您都一晚上不睡都预制好了吗？ 刚才孙老师说了，说他跟他父亲他去过干过他一个婚宴 啊， 这一看就把他那个假话给戳穿。 我那时候就三岁两岁的，我能记得什么呀？ 所以呢，那不可能的事儿。 我就记得我在某一个阿姨腿上，人家一直给我喂水果糖。这阿姨抱完那阿姨抱， 你还能记着阿姨抱你就不错了。 对对，就记得这点儿。 其实说实在的，早上起来说实在的，不到七点就得起床。你得重新弄火去。 您不是那火不灭吗？ 不灭，但是你得重新给它调。您第二天是正日子 啊， 你得让它保证那火必须得旺旺的。你知道吗？你得往下搜一搜。知道吗？重新添煤 啊， 知道吗？那是都是技术活 哦。 如果说你这好，十点钟你才起 啊， 十二点人吃上饭门都没有 啊。 你知道吗？完了干嘛？就说你比如切的肉片，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鱼香肉啊，肉丝 啊， 肉丝该划出来得划出来 了 哦，上完浆就划， 初步熟处理 对 啊， 你知道吗？你到了现场现划那可能来不及了就 啊， 知道吗？啊，你就得提前给他划出一部分来，先让他就头几桌子先让他出去，你知道吗？这都是做提前准备的工作 啊！ 啊，你做早了不成？那肉要如果是头天晚上都给划出来了，那没法吃得到第二天 啊， 知道吗？你就得头天 现划，还得 头20桌或10桌的先划出来 啊。 那后边比如40桌的还有呢，那你也不能都划出来， 就凉了，也不好了。 你不是凉的问题了，它硬了。 哦， 你知道吗？烧完姜以后它硬了，不好吃了。 哦，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都是心里啊，就是说人家对你那个陶大鹏那是就是这大师傅啊， 嗯， 手艺高低，人家确实人家有赞赏，也有褒贬的。 啊， 你这肉好像吃的跟都跟那个啊 麻绳似的， 都跟棍儿似的，那人家肯定不成 啊， 是不是？你一看，哟，这跟现炒的一样， 啊， 那个管子味儿啊， 嗯， 就行了。 哦， 对，那咱介绍还得说回这肘子 啊， 煮 了， 煮，哎，煮熟了以后， 嗯， 捞出来晾凉剔骨， 嗯。 剔骨呢完了以后，你这边还就得调护。 嗯， 这护是怎么调？是过去叫硬护。 哦，什么叫硬护？ 硬护呢，就是纯淀粉 啊， 哎，纯淀粉加油。 哦哦，加油。 哎，就酥脆 啊， 酥脆 啊， 你知道吗？就是把淀粉一袋袋淀粉得搁水里得泡了。 哦，湿淀粉， 湿淀粉不能不泡 啊。 如果说我弄点干淀粉拍上去了，那锅那， 啊， 那锅油就完蛋了。 哦，就糊了。 不是，它就那个不是糊的问题了，它就是那个干淀粉末进入到油锅里。 对，我就说那个 捞也捞不出来， 就是那个油就浑了嘛。 对，浑了 啊， 很容易就炸什么东西都是糊味。 对， 你知道吗？那我们怎么办，啊，是吧？我们就得把这个淀粉得提前爆 啊， 提前爆。因为什么？你每一桌， 嗯， 你那淀粉勾芡你也得用。 对， 知道吧？ 啊， 所以把那个，哎， 得买一大袋子绿豆淀粉，是不是？ 差不多 啊。 反正这过去我们是那个，就是粮食袋 啊。 过去还有那个，就是土豆粉，知道吧？ 啊，知道。 哎，土豆粉那是颗粒装的 啊。 那一买就是买一袋，那是50斤的 啊。 你知道吗？买那个完了泡，满搁桶里头泡。 哦。 泡上它一大桶。 哦。 啊，怎么也能用，反正差不多你怎么也能用完吧？ 对。 啊，你想尽办法那给它用了。为什么最后边？ 最后弄个汤勾进去，是 打卤啊？最后也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 你不打卤吗？ 打卤做汤都行啊。 你还有一个问题呢，过去那丸子 啊，对， 你用馒头，你还得搁点淀粉， 对， 它有粘合剂 啊。 所以说这一桶 50斤不多，啊， 不多 啊， 你知道吗？你好像觉得哎呦这太多了 啊，淀粉50斤，怎么回事？是不是？ 可是淀粉50斤，你往上一带子，那比粮食便宜多了。 对， 你知道吗？哎。那么你调好了护， 嗯， 那么后来我就发明了一个，这个就是我自己啊，我对这护啊，我特别有 心得， 对对，有心得 啊， 就是说淀粉是3 啊， 那我就加面粉是1， 哦， 我再加1是油， 哦， 你知道吧？把这3种东西给它调匀了，你知道吗？炸出了一个护来，又香又脆， 颜色还好， 颜色也好。而且时间还长， 嗯， 有那糊你知道吗？你搁上一会儿， 塌了， 就塌了，不脆了 啊。 但是这种糊，那就是时间挺的时间。你比如说半天 啊， 半天之内你吃这个 还是脆的， 还是脆的。 它您用什么淀？土豆淀粉就是，就普通土豆淀粉。 我就普通玉米粉就行 啊， 是吧？玉米粉加面粉 啊， 过去有那个叫富强粉吧， 啊， 也有普通面粉吧，是吧？ 啊，那么就是你随便加， 嗯， 你不加普通面粉也没关系。就这种组合，我调护，我确实是我比较我研究的比较深 哦， 你知道吧？因为过去咱说吧，老怕他碰了 啊， 哦，你知道吧？哎，老怕他碰了，你没点经验，你没点 幸福大街一绝，您也是，是不是？ 嗯，那时候没不太幸福， 还没到呢啊， 那是崇文门 啊，崇文门一绝 啊，崇文门，反正那时候就没有不认识我， 崇文门护王， 护王有点小了那时候。哎，所以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啊， 那时候反正一般的那小的婚宴我还不去， 哦， 情况我还不去， 对， 这哥们儿必须得过得着的 啊啊啊， 你知道吗？真是 关系得够， 关系得够， 嗯， 得给你那面儿， 嗯， 我给你去给你主理主理这事儿， 嗯， 啊。但是那菜呢，必须得给你，就是说为你们家着想， 嗯， 你知道吧？或是又省钱，办的又红火， 嗯， 而且让人客人都吃的都得满意， 嗯， 你才能把你的手艺亮出来， 嗯， 是吧？就跟现在就是一样，是吧？我现在写字儿，是吧？大家伙儿人家也挺争强恐高的，人家老师你给我写一幅吧，哎， 嗯， 也挺好， 嗯， 哎，得达到这份儿上， 嗯， 哎，达到这份儿，我心里头才满足， 嗯， 我觉得我这事儿我干的值了， 嗯， 你知道吗？ 哦， 哎，才是这样。那锅肘子也是一样，锅肘子呢，因为什么？你那儿的锅有限， 嗯， 油温呢 不好控。 哦， 为什么在那底下没球火的，或者那蜂窝煤，那你可没有说弄小火的时候。 哦，一直是大火， 一火一直是大火，那你手得快。 哦，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你那火，你那户你调不好，还有你容错的机会吗？ 没有。 你知道吗？ 啊， 根本就没有， 必须得一下准， 一下准，一下出。嗯，你知道吗？完第二个跟着，就是连一秒钟都没有，下着第二个。嗯，连续的，就这样。所以那时候那烫，嗯，那肘子皮它崩啊， 啊， 你知道吗？ 啊、对，猪皮谁扎谁崩、 嗯。完了以后你，它又那个什么上面挂着户， 啊、 是吧？那户要是调不匀的话，哔哩邦啷它也崩啊。 啊，对。 那你说我们就跟上战场一样啊， 这真 是没有盾牌怎么办？那也得 拿个锅盖，是不是？等着点。 那你没有那想法？ 戴面具是吧？ 这都是孙老师的，这都是孙老师的招啊。我们那时候， 周老师号称叫面具大厨。 我们那时候说实在的啊，我们就是勇敢的冲上前 啊， 知道吗？ 啊 哎，也没想，但是也，你说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啊、 也没说 也没破相，反正现在看着 挺好的。我这挺、 啊、光光乎乎的 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技巧，或者说你调的东西，你就事先调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问题 啊。 哎，炸完了以后还有好玩意儿，还得堆儿上的，还得赶紧给剁 哦， 你知道吗？拿出来就哎不怕烫啊，这真是刚油锅里边呱出来的。 啊 完了，手就光那上去，就是拿刀咣咣就得剁鸡子刀 啊！ 啊，你知道吗？ 啊， 还得剁成规规矩矩的，还得是那么回事儿。 哎呀， 你知道吗？ 太难了。 哎、确确实实那时候真锻炼人。 哦，手现在已经没有知觉了吧， 周 老师？ 那个时候厨师 啊， 现在个顶个的到哪个饭店里边都是好样的。 哦， 你知道吗？现在这厨师带、啊、你带你敢带出去吗？ 带不出去， 带着你给你现眼，你知道吗？玩、 啊、 不了， 对， 知道吗？ 那肯定的呀， 嗯， 没有经过这些训练呀。 对，这我们那时候过去真是打跟打仗一样，嗯、一说开席了，吼，吹哨一样， 嗯， 你知道吗？赶紧就紧张起来。完了以后，这边好家伙，油开始坐上，那边你不是说红烧鱼， 嗯， 咱就说红烧鱼，这边把这汁都调好了，你不能调的准， 嗯， 不要调准喽， 嗯， 你但是给那先吸汤，先给它就是先勾一部分，勾稠一部分，嗯、完了。什么时候开席的时候说走菜，这鱼该走了，嗯，你再顶起火来，嗯，再勾一遍 啊、嗯，收粘了，这样 哎，这牛粘了 啊， 粘完以后这边知道吗？就得有热油 啊、 嗯，这热油嚓就得刺到这个芡里边 啊、 嗯，你知道吗？你想想，这都是很危险的事儿 啊、哎，对， 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那厨师就是能干 啊、 嗯，这味道也好，你知道吗？直接啪往上一浇 啊、 嗯，走人。 最后浇这一下是让它起香，是不是？ 对，那个炸的那个油是加葱姜 啊、 哦， 料油， 料油 啊，明白。 必须还得热，热完了我们叫发芡嘛， 啊， 进到那个芡里边，必须让它翻泡 啊， 就是裹着香气 啊， 在那个芡汁里边 啊。 所以那时候，哎呦，一想起来，真的，我觉得那时候的菜比现在的好吃。真的，你像那鱼，这大盆里都炖出来 啊， 大盆啊， 大盆炖， 对你不能是大锅， 好多条一块炖， 对，因为什么锅呀，它是往下带骚 凹的， 凹的，你不好起 啊， 一定是锅 啊，一定是 盆， 啊， 一定是盆，知道吗？那种过去我们那叫 大脸盆是大澡盆， 铝盆， 大鱼盆， 大铝盆， 铝盆 啊， 啊，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洗澡就用那个， 对，完了以后呢，啪码一层， 啊， 码完一层以后，唰，咱们上面搁一层葱，搁一层葱或者搁一层姜， 哦，怕它粘。 那时候不像那葱姜，那时候不像现在 这么贵， 这么贵 啊， 最便宜就是它 啊， 最好是葱叶子什么的， 啊、 白菜也行 啊， 啊，都可以，啊，码好了再搁一层，你知道吗？这么高的盆 啊， 最少能搁三层，也就是 三层鱼。 哎，底下两层是立着的 啊， 上面一层是 平着 的。 哦， 完了以后上面再搁白菜叶子 啊， 就当锅盖一样。 哦， 你明白吗？把所有的汁调好了 啊， 啊，往里搁葱姜蒜花椒大料啊，酱油料酒味精盐糖啊， 嗯 啊，调好了。调好了味儿了吧？ 嗯， 上火慢慢炖去吧。就我跟你说，烙桌， 嗯， 知道吗？ 嗯， 就是早上起来七点钟开始，这个事儿是第一位的。 哦，先把鱼炖上。 先把鱼炖上。 哦，炖的时间长有味儿， 哎，好吃。 嗯， 完了以后呢，起鱼的时候才有学问呢。 嗯， 那不能说你这拿手抓不成。 嗯， 俩盘子一起往上铲。 哦， 一铲就一条，一铲一条。 哦，不会碎。 不会碎，整条鱼。 哦，哎呦嘿。 学问太多了。今天咱们虽然锅烧肘子介绍的比较简单，但是把这婚宴可讲的不善。我觉得啊， 锅烧肘子咱说的也挺好，不是煮白肉的吧？ 对， 挖一剔肉往里炸、 哎。咱们下次有机会，我专门让周老师给讲一次这所谓的跑大棚这一套，这一套活儿。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起码到我这个岁数的人，除非您家里比如说还在农村或者什么地儿，人家还有这习俗啊。一般城市长大的孩子可能真是没见过了，对吧？以后咱们让周老师专门给讲讲这个。反正我是挺有兴趣的啊，当然了，那个以后周老师可能时间更多，经常会来啊，大家赶紧把您的问题都攒着，是不是？也欢迎大家经常来我们节目聊天室，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啊。好多朋友都发上来自己对这个锅烧肘子呀等等这些个见解，好多朋友说锅烧肘子怎么看吃都像烤鸭，可能咱配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餐厅确实是这样啊。有的朋友也说锅烧肘子好啊，肥而不腻，肉香可口，制作关键在于挂糊和掌握火候。你看人这都是行家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官方微信，都能在上面跟我们互动。咱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情谊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